陆炳死了。嘉靖39年11月，这位聪明绝顶、精于权谋的特务离开了人世。终其一生啊，我们大概可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：懦弱。出身于名门望族，自幼苦读圣贤之言，他知道严嵩是坏人，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，但他依然与坏人合作，依然同流合污。他掩护过沈炼，保护过裕王，帮助过于大猷。所谓多所保全，折节士大夫，未尝勾陷一人。所谓周旋善类，一无所吝，绝不是能够随意得到的评价。然而他依然是懦弱的，在黑暗前面呢，他不敢决裂，也不敢奋起反抗。而最让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，大概就是李默事件。李默呢，是陆炳的老师，当年他主持舞会试时，对这个陆炳啊十分欣赏，并特意提